睡惯了床，窒息了舞蹈，感觉你的手心贴着脸，内心却不再重叠，情歌比情 世界腐败，犯法那须命大，法理若在，为何强盗满街？人海 正邪地分界。令我没法贱卖，今天死劫应难解。努力兴建，尽情破坏，彼此也在挨。世界腐败，犯法那衰命牌。为何强盗满街？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，难为正邪定分界。 省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即日起，通过天猫及汽车之家雪佛兰官方旗舰店成功预订探界者，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 Discover 领先越野大礼包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晚报消息，记者15号从市住建委获悉，北三环地铁站12号线已全面开建，3年后开通。规划显示，12号线全长29.3公里，共设21座车站，其中换乘车站达到15座。线路西起四季青桥南，东至东坝北区，将填补北三环轨道交通的空白，串起海淀、西城、东城和朝阳4个城区。此前的环评公告披露，除了缓解沿线地面交通压力和疏解2号线、10号线部分换乘节点的客流压力外，12号线的建设还将促进九仙桥地区及东坝地区的开发建设，实现轨道交通与东坝国际商贸区的一体化开发，为沿线众多功能区的发展提供交通支持。据悉，12号线最高设计时速为80公里，有望在2021年建成通车。房商网消息，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，满足乘客差异化、个性化的乘车需求，公交集团将于3月20号周一起新开5条快速直达专线，方便大兴永续家园、金色曼香郡、高米店、房山长阳、丰台云港等地区连接商务区、接驳地铁的快速通勤。比如快速直达专线137站末站黄仙庄至鸿福路，线路走行京良路、南五环快速路，快速衔接长阳地区与地铁大兴线等。详细信息可通过北京公交集团官方微信、定制公交平台网站、定制公交 APP 或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进行查询。 Strangers on the street, you live in this radio. There's nowhere that I can go. Try to run, try to hide. I hear your memory behind. Like a shadow, you won't leave. Take you everywhere with me. Take you everywhere with me. I will walk across the world, million miles from.